今日是圣诞节后第一个主日，其实我很想讲一个有关圣诞节的一个信息，但是我随即想到现在讲罗马书，今日的主题是什么？永不能与主的爱隔绝。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是与我们同在。有什么信息是比没有东西能够使我们同耶稣基督的爱来到隔绝？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之好今年最后一个主日的信息，就是怎样下一年我们都能够有这个盼望，就是主的爱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。其实上一次我已经开始了讲这一节的经文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有人说如果罗马书是一个筵席的话，罗马书的第八章就好像是主菜一样。我们粤语堂敬拜完之后都很喜欢去同一间餐馆，每个礼拜都去那里是聚餐的，差不多是吧？就是老板觉得我们去得多就怎样，送些甜品给我们，送些煎堆仔给我们吃。我时时都说这一道才是主菜来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些煎堆仔。若果罗马书真是一个筵席的话，这些煎堆仔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罗马书其实很重要给我们见到的，就是我们得救我们救赎的保障。早在罗马书的第五章，我们已经见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救赎了我们，是吧？这一个是非常之可靠的，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能够是被他救赎。现在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呢，是圣灵为我们的工作。三位一体的神有两位都帮助我们，圣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圣灵呢保障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救赎。罗马书真的可以说得是一气呵成。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更加有连贯性了。八章一节一开始就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然后去到差不多罗马书八章最后的一节经文，八章三十四节，保罗问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答案是什么？没人能够定我们的罪。因为为什么？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因为圣灵继续帮助我们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其实可以讲得是罗马书第八章的一个总结。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什么？神要将荣耀归给自己，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有一个清教徒，他讲一句说话很有意义。他说神就好像一位名医，一位很厉害的一个药剂师一样，他开的方子入面，开的药单入面，可能甚至独立来讲有些药是有毒的，但是就是透过全部这些药加在一起就能够医治人。所以今天保罗所讲的也都是一样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是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，就是就算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逆境的话，神都能够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救赎。在圣经的历史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这些例子，尤其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。在申命记的八章十六节，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漂流在旷野的生活，为了什么？就是要磨练他们，帮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是能够得到应许之地的祝福。在耶利米书的二十四章第五节，甚至说神将以色列人赶出应许之地，又是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，就好像修理无花果树一样，要他们得到最后的益处。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五节，保罗亦都有说，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因为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额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这节的经文同我们今天的经文很相似，是吧？都是为了你们，要将荣耀归给神。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有一个非常之好的例子，神透过一件不好的事使人得益，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。无论你怎么看，将一个义人无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都是一件坏事，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件事使到万人能够得救。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，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是一节好被人滥用的经文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错了事就会怎样？哎呀，不紧要，万事互相效力都是要我得到益处啫。喂，好对唔住，呢节嘅经文系讲紧救赎啊，唔系话紧你做错嘢都系有益处，系救赎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嘅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嘅人得益处，就系要完成神俾我哋嘅救赎。嗱，呢个益处呢个益字或者系好处，原文希腊文嘅 agathon 呢个字 agathon。不是物质上的好，不是外在的好，是内在的好，同埋是本质上的好，亦都可以话是道德上的好。所以不是话神颠倒是非黑白，明明是坏事他说是好的，明明是好事他又说是坏，而是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救赎，然后将荣耀归给自己。你可能会问，咁有啲乜嘢呢啲坏事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啊？可能係一啲嘅苦难。所有嘅苦难都同罪有关㗎喎，未必係你自己嘅罪，但係所有嘅苦难都係同罪有关，係同亚当夏娃嘅罪有关。因为当佢哋未堕落未犯罪之前，呢个世上係冇罪，係冇苦难，係咪？就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之后，苦难就临到这个世界。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直接跟你自己的罪有关。跟你的罪有关的是什么？神的管教。当你犯了罪之后，如果你真的神的儿女的话，神是会管教你。就好像他管教以色列人一样。当神管教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女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八节，约伯他的朋友亦都有对约伯说，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我们千祈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若果是他的儿女我们犯罪的话，他会管教我们。还有一种的苦难是和我们的罪是无关，这个就是磨练。神会容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来磨练我们，就是好像约伯，记不记得约伯他有苦难临到他和他家人的身上，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啊？不是，是因为神要磨练他。另外在旧约有一个好的例子，就是约瑟。神容许苦难临到约瑟的身上，为了什么？是要磨练他，以致他将来是能够救赎他的家人。当以色列是有饥荒的时候，神已经差派他去到埃及成为宰相，是能够是透过他在埃及的苦难慢慢慢慢是成为埃及人的宰相，以致他将来是能够救赎他的家人。新约另外有个例子，就是保罗自己，他身上有一根刺，求了神三次拿开这根刺，神都没有拿开到，因为神知道这根刺对他是有益处，可以帮助他信靠神倚靠神。圣经里面经常都是用炼银来到是代表，来到是比喻一个人被神来到磨练。你想想，真的很贴切的。你怎样来到炼银啊？你是要用火来到烧这个银，是吗？火就是什么？代表那些苦难那些磨练，慢慢慢慢烧到那些银红晒的时候，除去了杂质，就是好像一个人被神磨练，他除去了他身上的杂质，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似耶稣基督。所以诗篇的六十六篇第十节说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磨炼银子一样。 嗱，咁你话神容许发生喺我哋身上嘅苦难，会有啲咩嘅后果？一共系有四个后果。第一个后果就系会帮助我哋憎恨罪。嗱，呢个就系好似大卫，当佢系被敌人嚟到追杀嘅时候，佢恳求神要惩罚佢敌人，因为佢憎恨敌人嘅罪。在诗篇的109篇我们是见到，在这里又要做一个广告，下一年我就会讲大卫的故事，会讲很多大卫的诗歌。今年我们知道英文堂他们是讲诗篇，国语部也都是讲诗篇，但我就留回不讲住，因为我知道下一年会讲很多大卫的诗歌，所以我就留回下一年先讲。另外呢，在说新约拉撒路的事，我们都见到耶稣基督去到拉撒路的屋企，他是哭泣。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喂，耶稣基督知道他很快就会使到拉撒路起死回生，使到他复活，那为什么还要为拉撒路来到哭泣啊？其实他不是为了拉撒路的死来到哭泣，他是为了人的罪来到哭泣。因为亚当夏娃仲未犯罪之前，仲未堕落之前，这个世上是没有死亡，就是因为人的罪以致死亡是进入了这个世上，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了这件事来到哭泣，因为他憎恨罪。除了苦难会帮助我们憎恨罪，苦难也都会帮助我们监察我们自己。历代志下的33:11-12，说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牛勾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并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谦卑自己，我们就会接近神，倚靠神。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就是南国的王马拿西的事。我们知道北国是被亚述国来到征服灭国，但是南国是没有被亚述国灭国，但是曾经南国的王马拿西是被亚述王来到是掳去。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不单止帮助我们憎恨罪，亦都会帮助我们监察自己。咁仲有第三点呢，苦难亦都会帮助我们亲近神。神警告以色列人，话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安居乐业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不记得了神。在申命记的6:12，话那时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若果一个人安居乐业就会离弃神的话，遇见苦难就刚刚相反了，是吧？就会使到我们是更加的亲近神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1:8-9，保罗提醒我们，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里其实所讲的事迹，究竟保罗遇见什么这么大的困难，我们已经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到，但是相信是在他写哥林多前书之后所发生的事。这里给我们见到，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就会怎样，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我们就会亲近神。最后一点，第四点，当我们遇见苦难会怎样啊？不单止与神亲近，亦都会与人和好。这个就是旧约的故事，刚才我都讲过约瑟，旧约的约瑟，他的兄弟害他，结果呢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就好像创世纪的50:20，约瑟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们同人的关系是反映出我们同神的关系， 当我们与神是和好，当我们是与神亲近的时候，我们亦都会与人和好。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，就是透过苦难约瑟他是与人和好，因为他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。所以这里让我们见到神容许我们遇见苦难有四点的后果，是吗？第一，帮助我们憎恨罪；第二，使到我们鉴察自己；第三，帮助我们亲近神；而最后呢，是能够使到我们与人亦都是和好。除了苦难，还有什么的坏事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？就是试验。那你说苦难和试验有什么分别呢？苦难就是一些的逆境，是一些的困境，但是试验未必是逆境来的。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旷野40日被撒旦来到引诱，甚至撒旦说，如果你跪在我的面前敬拜的话，我就将全世界都是给你。所以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很大的引诱。雅各书的1:3-4，为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，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当耶稣基督经历试探的时候，他没有犯罪到。圣经告诉我们听，耶稣基督经历了世上所有的试探，希伯来书的4章，但他没有犯罪。所以当我们经历试探，而我们是能够是不犯罪，我们能够经得起试探的时候，就等于什么？就是等于我们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。所以雅各在雅各书的1:27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其实苦难和试验都是很相似，两样神容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两样东西都是能够使到我们是亲近神。当一个人遇见试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样？祷告都多了。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在《马太福音》的6:13教我们主祷文，是吧？教我们说，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但脱离凶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祷告都多了，会更加的亲近神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那你说是什么的益处啊？保罗有话俾我哋听，喺罗马书嘅8:29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嘅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。系乜嘢嘅益处啊？系要我哋最终系能够系好似耶稣基督一样。我头先讲过，这个不是外在的益处，不是物质上的益处，而是内在本质上的益处。所有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罗马书的8:30很有趣，是很有系统性的，一样一样来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有些什么啊？首先他预先所定下的，他就会召他来，所召他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到荣耀。有没有见到这里是有四点？一样跟着一样，首先是他预定预先知道的人，第二点呢，他就会召他们来，第三点呢，他就会称他们为义，而最后呢，他就会是使到他们是得到荣耀。我们逐样逐样来到看，第一样就是他预先所定下。喂，神预先要拣选你，要预先定下，他使不使拿他的水晶球出来，看一看，喂，看一下哪个会接受我的，我就拣选他。他使不使要这样做？他不需要这样做，是吧？他是预先知道，他不单止预先知道，他还预定添。使徒行传的13:48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有没有见到这里预定这个字，就是原文希腊文的布利这个字，布利这个字就是预先定了你是会是得到永生。那段经文很有趣，如果你留意的话，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有没有见到有两样东西，预知和预定，是吗？希腊文的文法如果是有两样东西，是中间有个连带词，这个连带词是什么？英文就是 also， 中文呢就是就，两件事被个连接词连在一起，前面那个字有个定冠词，有个 definite article， 后面那个如果是没有的话呢，这两样东西都是相同，都是讲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希腊文的文法。所以神所预知的就等于他预定，他所预定的就等于他预知。希腊文的 prognosis 这个字是由两个字加在一起， pro 就是预先， nosis 呢就是知道。这个字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，所以你们都应该是认得，是吧？知道或者认识是很深入的，是有爱的成分在里面，不是说单单知道有一件事，而是很深入的了解。圣经里面说亚当知道夏娃或者认识夏娃就生了该隐出来，所以你见到这个是几亲密。在树亚摩斯书的三章二节经文说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神说我只认识以色列人。喂，你说哇，什么神这么孤陋寡闻的啊，地上有万族他只是知道有以色列人。这里不是这解的，这个知道这个认识是很深入的，是有爱的成分在里面。神说我只爱以色列人。现在来讲有很多人都很憎恨以色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撒旦的工作，很憎恨以色列。但我不理你憎恨以色列也好，你喜欢以色列也好，神是喜欢以色列，神是钟爱以色列人，他说以色列人是他眼中的同人。这样我们要很注意。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九节经文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神不单止预先知道他拣选的人，他亦都爱这些人。这节的经文就是这样的解释。除了他所预知预定的他爱他们，还有什么呀？神就召他们来。呼召这个字我们要很注意，因为在树新约的圣经是有两个不同的用途，一个用途主要是在树福音书里面，另外一个用途呢主要在树福音书以外新约的书信里面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用途，就是在树福音书里面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大众化的呼召，是一般性的呼召，是外在的呼召。这个就是好像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十四节说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有没有见到这里被召这个字是用在一般性大众化的身上，很多人被召啊，全世界的人都被召，但是呢得救的有多少被选上的是很少很少。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第二个用途，就是在树新约的书信里面的用途。在树新约书信里面的用途，呼召这个字就变得是个人化，变得是内在的呼召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所讲的，神所呼召的人就是他所拣选的人。有没有见到啊？是个人化，是内在的。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神就会怎样啊？称我们成为一个义人。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第三点，神称我们为义人。那你说这个义字什么解释啊？就是啱的事咯，做啱的事啊，一个义人就会做啱的事，是吗？咁神点样称我哋为义人啊？与神和好啊？就系将我哋嘅罪放咗喺耶稣基督嘅身上， 然后将耶稣基督的义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交换了，是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。那你说为什么不可以靠我自己的义吗？神是无限圣洁的，我不理你做到怎么好，你都不能够达到无限的圣洁，是吗？只有耶稣基督的圣洁才合乎神的标准。所以被神呼召的人，他就称你为义人。这个呼召是内在的呼召，我刚才讲过。有人就会问了，那被神内在的呼召去到你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有多久？没人知道，每个人都不同，但我相信这个时间性是很短很短。那还有呢，不单止神预先知道你、认识你、爱你，然后他呼召你，是吧？然后他称你为一个义人，最后呢你是会得到你的荣耀，这个就是第四点。但是注意原文希腊文的文法是很有趣，这四件事完全是一样的文法，不是说神以前认识你，以前预先定了你得救，然后现在呢呼召你称你为义人，将来呢你是会得到荣耀。虽然真是我们的荣耀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我们才能够得到，但是这节的经文的文法完全一样，所以可以说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主内得到荣耀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所讲。所以真的圣经的教导是神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神，预定我们是能够得救。但你说若果是这样的事，神是不是预定的人落地狱啊？有很多人都会这么问。圣经绝对没有告诉我们神是预定人落地狱。那你说喂不合理啊，若果神预定某些人上天堂的，那其他人就落地狱咯，是吗？但是这里最好的解释就是用神是光来到解释。若果神是光，接受他的人有没有光啊？有光。但是不接受他的人呢？就没有光。就去到地狱黑暗的地方。所以是他们自己的作为，不是说神一早预定他们是落地狱。所以我们见到这个永远都是双方面。连今天的经文我们都见到是双方面。为什么见到是双方面啊？首先我们见到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爱神的人从哪个的角度来看啊？是由我们的角度来看嘛，我们要接受神，要爱神嘛。但是还有另外那边呢，是照住他的旨意被召的人，有没有见到是双方面的？我们有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接受他，就是爱他，但是神也都有他的方面，就是他已经是预定了接受他的人，所以永远都是双方面。当我们不接受他的时候，我们在黑暗当中，不是因为神的作为，而是我们自己拣选这么做。有人会问，究竟得救的目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要我们得救？很多人说就是要我们的罪被赦免咯。也都有很多人说得救就得到神的爱咯，得到和平咯，得到喜乐咯，神赐啲恩赐俾你咯。嗱，呢啲都系我哋传福音嘅时候中意同人哋讲嘅。啊，神俾你好多嘢啊，你会得到呢样，你会得到嗰样，系就系嘅。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你得救嘅一部分，就算你能够上天堂，都系你得救嘅一部分。你得救最重要嘅目的系乜嘢啊？系要似耶稣基督。嗱。似耶稣基督都有两个部分的，都有外在和内在的。外在的是什么啊？就是将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复活的身体，有荣耀的身体，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，无瑕疵无疾病，不会死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外在，我们将来是会似他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很多人忽视了的就是现在内在我们都要似耶稣基督，我们要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似耶稣基督。 这个就是好像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话，好像我们照镜一样，荣上加荣，是要从一个荣耀的水平去到另外一个荣耀的水平，就是要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越来越圣洁。我们要似耶稣基督，不单只是外在，亦都是内在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九节说，要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。 Prototokos 这个字就是长子，犹太人的长子是能够得到双倍的产业。好像我们中国人，我听过台山人都是这样，个仔都不是说双倍，拿了所有的东西。但是在属于犹太人的律法，长子是得到双倍的产业。我们每个人都要似耶稣基督，但是长子只有一个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越来越圣洁，将荣耀归给他嘛，要将长子衬托出来嘛。我们就是绿叶，耶稣基督就是花，我们就是要将耶稣基督衬托出来，将荣耀归给他。所以神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，不是说要你脱离地狱，不是说要你上天堂，不是说要你得到这一切的好处，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要你似他的独生子，要你似耶稣基督，不单止是外在，亦都是内在。所以我们见到是什么人得到益处啊？就是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那又有人会问了，喂，哪些是爱神的人啊？有人说是被神救赎那些咯，是被神拣选的人咯。但是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听？爱神的人就是那些被神赦免罪的人。我再讲一次，爱神的人就是被神赦免罪的人。你说由哪里看到这个教导啊？是在树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记不记得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？这个西门曾经请耶稣基督去他的屋企来到吃饭。当时有一个女人有一瓶的香膏，是吧，很名贵的香膏，她打碎了之后就抹在耶稣基督的脚上。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见到了之后，即刻的心里面就在想了，哇，若果耶稣基督真是先知的话，怎会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啊？吴三吴四的女人会被她摸自己的脚，喂，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？耶稣基督知道她想什么东西，就跟她讲了一个比喻。她说就是好像一个主人有两个仆人，两个仆人都欠了这个主人的债，一个欠了五十两，一个只欠了五两，两个人都无力偿还，而这个主人就赦免了，免了他们的债。耶稣基督问哪个仆人会更加爱这个主人啊？西门答得很正确，他说当然是欠钱欠钱多那个啦， 会更加爱这个主人啊。耶稣基督说你说对了，这个女人就是知道她自己有几大罪，所以她才用这么多钱买了一樽这么名贵的香膏，表示他的爱，茶在耶稣基督的脚的上高。耶稣基督说西门你答啱了。所以的教导是什么？我们若果是被神赦免得更多的人，我们就会更爱神。被神赦免得更多的人就会更爱神。你可能会说，喂，牧师，我都没有什么罪，我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，你跟我讲这些，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唔记得咗你自己嗰单误杀罪啊？哇！你话哇，仲离谱！你呢个牧师血口喷人，我边度有杀到人啊？我好地地系嘛？喂，嗰单误杀罪，你仲系同我一齐合谋嘅添啊？我哋一齐合谋噶。你话边度有咁嘅事啊？喂，你知唔知道将耶稣基督拱上去十字架，为我哋钉十字架，系你同我嘅罪啊？系我哋嘅罪啊！咁你话点解会系误杀罪啊？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佢点讲？佢话父啊，赦免佢哋，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我哋做咗我哋都唔知道啊，所以我哋都系犯咗误杀罪。每一个人被神赦免嘅程度都系一样，我哋都系犯咗误杀罪。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爱神的程度都是一样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有很多人，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罪，或者我们是不认识我们的罪，是吗？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罪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话，我们真的应该很爱神。爱神的人就是对神的回应。那你说我们应该怎样爱神呢？诗篇的十八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思念祂的荣耀。有人说，我有时都会思念的神的荣耀。喂，你不单止思念，如果你真的思念祂的荣耀，你就会行出来的，是吧？你会去做大使命的，你会是为主作工的，你不是只是坐在那里想想就算了。喂，还有呢，诗篇的三十一篇，你是会依靠神的能力。你说，哎呀，这样我有了，我有很多事我都做不到，我时时都要依靠神的能力。喂，不是依靠神的能力来做你要做的事，你有没有依靠神的能力来为祂作工啊，为祂做祂的事工啊？喂，又好像诗篇的六十三篇和八十四篇说，你有没有渴望神的同在啊？你说有时我都会的，但是你是不是更加渴望留恋在这个世界啊？你会不会好像保罗所说啊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啊？喂，你会不会是喜爱神的公义啊？诗篇的八十九篇，你会不会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？诗篇的一百十九篇。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的，没有第三种的，就是你一是就爱神，你一是就真恨神。你说我都不是那么真恨神，我虽然不爱神，但是我不要真恨他。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的？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这个是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节，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三节。嗱，爱神的人就会怎样啊？就会得到救赎的保障。保罗话俾我哋听，如果你真系一个得救嘅人，你真系爱神嘅话，打风都打唔甩啊！你呢个救赎，保罗俾咗我哋有五个论点话俾我哋听，点解我哋嘅救赎系有咁大嘅保障？第一就系神帮助我哋。嗱，好多时我哋都会好似旧约嘅雅各一样，我头先讲咗约瑟嘅故事系嘛？雅各就系好爱约瑟。但是因为他的兄弟谋害他，卖了他去埃及，那他就喜欢便雅悯，是吧？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拉结生的嘛，他最喜欢就是拉结。哦，但是兄弟现在又来找雅各，哇，在埃及的宰相想见我们的小弟弟。哇，雅各说有没有搞错啊，我已经不见了约瑟，你现在连我的细仔你都要拿买。所以雅各就认为最坏的事就是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应该好像大卫的想法一样，在诗篇的二十七篇第一节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这里就是好像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节所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敌挡我们呢？有哪个大得过神？神作出来的决定有哪个能够否定？神说这个人是义人，有哪个人能够推翻这一件事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将最好的给我们。虽然现在目前可能我们有些苦难，可能我们有些困境，但我们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要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是好像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十一节，这一节的经文就是旧约里面的万事互相效力。在树耶利米书的九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说，不是我的旨意要降灾，就算你们的身上是有灾难的话，你们要知道末后是有指望。这个就是旧约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除了神帮助我们，还有第二点保障我们的救赎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 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么？这里保罗是用了大事和小事的比较。喂，神连他的独生子啊，他最爱的都给了我们了，还有什么其他东西他不会给我们的？这个就是大和小的比较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他的教导都是一样，都是用大和小的比较。他说，就算麻雀，就算百合花，神都眷顾，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？又是大和小的比较。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可以看这件事是怎样啊？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微不足道，神已经给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他是不是会更加帮助我们完成这个救赎？是吗？有没有见到这两样东西啊？我们以前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这样帮我们，何况我们现在是他的儿女。还有第三样呢，第三个保障呢，不单止神帮助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神还称我们为义人。我们知道在世上有一个人是专门是指控我们的，是谁？是撒旦。这个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还有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。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给我们清清楚楚见到这件事是什么？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，撒旦指控大祭司约书亚，大祭司约书亚就站在使者的面前，但是撒旦站在他的右边，不断地样跟他作对指控他。但是已经被神称为义人的人，有哪个能够说他是一个罪人？没人能够改变这个事实。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第二节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什么叫做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？火是什么啊？火是审判啊。在火里面抽出来的柴是再没有审判的了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节所讲的，有谁能定他的罪啊？是吗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。在火里面抽出来的柴，被神称为义人的人，有哪个能够再定他的罪？注意这里的经文说，约书亚大祭司是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他不是穿着他的大祭司的袍。解释什么啊？约书亚是一个罪人，他不是说他圣洁被神称为一个义人，而是他是真的接受神。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有罪，但我们被神称为义人。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每天的感受都不同，我今天就属灵天，我听日就没那么属灵。如果我们的得救是在乎我们自己属灵的程度，不用看了，你一定不能够得救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控告我们自己，我们衰了的时候，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控告我们，撒旦肯定就不断地样在指控你。但是神会不会控告我们啊？不会控告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承担了，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人。这个就是第三点，其实已经很足够了。但是我们见到保罗再给我们印证，我们真的有很大的保障。这个第四个保障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祈求，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他不单止是我们代罪的羔羊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现在是怎样啊？成为大祭司，在神的右手边不断地为我们来到祈求。三位一体的神有第二位的位格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祈求，三位一体第三位的位格圣灵都为我们祈求了。这个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，圣灵甚至用说不出的话语来到帮我们祈求。 当我们不懂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为我们祷告，所以我们这个救赎真的有很大很大的保障。就好像罗马书的五章第十节，为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，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耶稣基督的死救赎了我们，他不是说就这样就算，他复活了，现在在父的右手边帮我们来到祈求。一个活着的耶稣基督更加能够保障我们的救赎。这个是罗马书里面很清楚的主题。跟着还有第五点，最后一点呢，我们的保障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。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至到三十九节。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一至到三十四节，保罗给我们见到神是不会放弃我们，给我们见到神是不会放弃我们，神是一定会使到我们，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救赎。但是在八章三十五至到三十九节呢，是说没有东西能够令到我们同耶稣基督的爱分开，没有东西能够。我见过有很多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考验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觉得很大的苦难临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不再相信。但是经文讲什么？经文讲没有东西能够令到你同耶稣基督的爱是分开。这些人说我不再相信了，我要 exercise 我的 free will， 我有主权了。是啊，你说神不会放弃我，我放弃我自己行不行啊？经文讲什么？没有东西能够令到你和耶稣基督的爱分开。没有东西是包括什么？是包括你自己。耶稣基督的爱是能够吸引住你，令到你继续走完这条路。但是你说我决定不信了，我决定放弃了，那是不是这个人失去了他的救赎？不是，我都讲过很多次，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九节，在我们当中出去的人是不是属于我们？不是属于我们。如果真是属于我们的，是不会由我们的当中出去。所以这些人自己以为相信，其实他们根本是没有真正的得救。我们是绝对不会失去我们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爱就能够保证会吸引我们，以致我们是不会失去我们的救赎。保罗跟着讲什么？他讲了自己的例子，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五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？难道是患难么？是困苦么？是逼迫么？是饥饿么？是赤身露体么？是危险么？是刀剑么？这一切都是保罗自己经历的。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，你就会见到他经历这一切。神不一定是会拿走你身上的苦难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些苦难能够帮助我们成长。但是神保证我们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我们经历这些苦难，最终是要做什么呀？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亦都可以说，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就是为了神而经历这些苦难。如果我们真是为了神经历这些苦难，神会不会放弃我们不理我们啊？绝对不会啦，是吗？所以当我们是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反而是会帮助我们更加亲近神。我相信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，他可能的脑海里面是在想有些人，是什么人啊？在算罗马 Colosseum 里面，可能是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将要面对角斗士 Gladiators， 可能他们将要面对万兽。保罗在处鼓励他们要坚持他们的信心。最后不单止保罗讲出这一切，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七节，他还说神已经将得胜的能力给了我们了。保罗叫我们做超级的征服者，Hypernikoma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超级的征服者。我相信这个字就是被 Nike 用咗嚟做佢哋公司嘅名係嘛？但佢哋只不過係 Nike 啫，唔係超級嘅 Nickelman 係嘛？佢哋只不過係征服者，所以佢哋嘅口號係乜嘢啊 ？Just do it 係嘛？你征服者，你哋去征服啦。保罗话俾我哋听，我哋系超级嘅征服者，所以佢话无论系生，无论系死，无论系而家嘅事，无论系将来嘅事，冇嘢能够系使到我哋同耶稣基督嘅爱分开。甚至神系赐俾我哋胜利嘅力量，已经系俾咗我哋。嗱，呢个系无条件嘅。神唔系话你咁样做，我就会咁样做。喂，是神爱我们，是神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神。我们爱神是我们的回应，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完成我们的救赎，不在乎我们有多爱神，是在乎神是有多爱我们。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接受祂，要相信，享受神的爱。这个就是我们所应该要做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看看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真是一气呵成。一开始经文就说，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，然后去到最后呢，没有东西能够使到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爱分开，一气呵成。有很多人，有很多基督徒都很想知道，他们都会问，哎呀，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？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呢？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。但是问一下你自己啦，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憎恨罪？你是不是愿意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将荣耀归给神？你亦都可以问一下你自己，你是不是很爱神？你愿不愿意思念神的荣耀，依靠祂的能力，渴望祂的同在，喜爱祂的公义，遵守祂的律法？你是不是呢？如果你是的话，我恭喜你，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你是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。 Martin Lloyd-Jones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一个没有生命改变的基督徒，只不过是一个哲学上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纸上谈兵的基督徒，是吧？他说他们根本是没有真正得到神的真理的信徒。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，我们都要真真正正是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有生命的改变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如果你现在正在苦难当中，我也都要是鼓励你，万事互相效力，是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，愿意神都是给你力量度过你每一日，使到你能够是越来越似基督，将荣耀是归给祂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给我们见到万事互相效力，是要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愿意我们都是有一个爱神的心，愿意思念祂的荣耀，信靠倚靠祂的能力，渴望祂的同在，喜爱祂的公义，遵守祂的律法，以致我们是能够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祂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